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一名魂师缓缓倒在地上，眼神中充满了惊恐，双手捂着自己的咽喉，鲜红的血液宛如一条条小蛇一般不断从他的指缝中钻出。能够清晰地看到，一柄薄如蝉翼、长约七寸的柳叶刀正好从他的喉结处刺入，空气似乎变得更静了，也更冷了。 什么人？滚出来！大家释放武魂，小心戒备！ 在他的提醒中，这些从未上过真正战场的魂师们才醒悟过来，慌张地快速释放出自己的武魂，一时间华丽的彩光大放。魂环的出现似乎能够驱除这些魂师们心中的恐惧，聚集在一起，好像连身上那股刻骨铭心的寒意都已经渐渐淡化。 在那边！ 顺着叫声，所有人的目光都朝着黑暗中的一个方向看去，一道黑影渐渐地变得清晰起来，他缓缓向着他们走来，每一步迈开的距离都惊人的相似。夜黑风高，很难看清他的相貌，只能从体态上分辨出那是一个男人。不需要迈尔斯提醒，几乎所有人都开始释放自己的魂技，铺天盖地地朝着那个黑影释放。就在他们发动攻击的同时，那道黑影却消失了。一些实力弱的魂师甚至没有发现那道黑影消失，还在为命中目标而沾沾自喜。在武魂殿魂师们的魂环光芒照耀下，一个清冷的身影在地上拉长。站在后排的一名大魂师突然感觉到身上微微一麻，紧接着他清晰地看到一个尖锐的锥形物体从自己胸前透出，他想要呐喊，却一丝声音都发不出来，并不疼痛，只有无尽的麻痹。在陷入一片黑暗前，他最后的感受是自己的一切都在被吸扯吞噬着。其实倒下的是两个人，那修长清冷的身影就站在他们背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影子那突出体外的长矛刺穿了身体。铿锵的爆鸣声伴随着唐三右手挥起而炸响，凄厉的惨叫再次响彻夜空。至少有四名魂师在恐惧中被诸葛神弩取走了性命。两具干瘪的身体同时从八蛛矛上飞起，挡住了反应最快的几名魂王的攻击，同时那修长的身影再次消失。更新成武魂主殿的魂师们彻底陷入了恐惧之中，这种恐惧正不断吞噬着他们的灵魂。七名魂师倒下了，没来得及做任何反抗，就已经倒在了冰冷的地面上，甚至没有一个人看清对方的相貌。冰冷而暴力的气息包围着魂师们，他们内心中最脆弱的部分正在被逐渐放大。如果说他们本身的实力有十分，那么现在他们正在用十二分的力量试图保命，已经是强弩之末，哪怕是迈尔斯也不例外。 大家背靠背站成圆阵。 迈尔斯多少还有些指挥的能力，在他的提醒下，剩余的已经不到三十名魂师快速集结成一个圆阵，紧密地聚集在一起。魂环的光芒变得更亮了，为了保命，他们已经将自己的魂力催动到了极致。迈尔斯身边的两名魂王是兄弟，两人同时抬手，身上的第二魂技亮起，两道闪亮的金光冲天而起，升入空中二十米左右的位置骤然爆开。伴随着金光的扩散，黑夜顿时被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 在哪里？ 突然变亮，那神秘身影终于暴露在了众多魂师的目光之中。蓝发蓝眸，八根诡异的粗大长矛从身体两侧展开，金光照耀下，冰冷的气息不断从他身上释放着，同时释放出自己的六个魂环。不需要再隐藏自己，唐三此刻终于可以使用蓝炎黄了，他亮起的是黑色的第四魂环。伴随着那深邃的黑芒，白光骤然从唐三脚下爆发出来。这一击，唐三不遗余力，所有的魂力全部凝聚于这第四魂技的爆发之中。 与此同时，杀神领域的进化效果杀神突击随着白光爆发出来。白光爆发的同时还有蓝光，如果说白光是三角形突击，那么蓝光就是半弧形扩散。在敌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唐三就已经完成了自身全部实力的绽放。蓝银皇第四魂技蓝银囚笼变异技能蓝银突刺阵绽放，在唐三强横精神力的全力控制下，他倾尽魂力的一击出现在那些魂师们密集的圆阵处，甚至没有一根多余的蓝银皇出现在外围。实力低于40级的魂师几乎一瞬间就被那恐怖的蓝银皇所刺穿。蓝银领域对蓝银突刺阵的增幅，杀神领域对对手的削弱，使蓝银突刺阵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杀神突击令包括迈尔斯在内的所有魂师心神失守，防御力大降。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只能杀死30级魂师的蓝银突刺阵却令40级以下的魂师全部被刺穿。早在发动这些技能之前，唐三就已经吃下了一根恢复大香肠和一根亢奋粉红肠。他的目的当然不只是杀掉那些实力弱的魂师，而是将眼前所有人都彻彻底底的毁灭。蓝银突刺阵与杀神领域的联合效果令在场每一名魂师至少会晕眩三秒以上，还没死的魂师还剩下六名，包括魂帝级别的迈尔斯和五名魂王。一个瞬间转移，唐三已经来到了聚集在一起的两名魂王面前。眩晕状态中的他们在八蛛矛强横的穿刺力面前，身体就像纸糊的一样脆弱，而他们的生命力也在身体被刺穿的瞬间飞快地流逝着。唐三大量消耗的魂力就在这吞噬中快速恢复。当他能够真正应用八蛛矛吞噬能力时，就等于拥有了极强的持续战斗能力。他甚至不需要将八蛛矛的剧毒爆发出来，仅仅凭借吞噬就能让被刺穿的对手变成干尸。这个过程唐三用了两秒。为了节省时间，唐三的八蛛矛带着两具干尸转移到了另外一名魂王的面前，同样是穿刺。来自更新成武魂主殿的魂师就只剩下三个还活着了。包括迈尔斯在内的三名魂师清醒过来时，已经顾不上其他，几乎在一瞬间爆发出了自己最强的魂技。或许是为了保命的原因，他们此时所释放的魂力竟然突破了杀神领域的限制。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他们自身的潜力已经最大程度地爆发出来。三具干尸从八蛛矛上甩出，挡在唐三面前，他自己硬生生地迎了上去。金灿灿的光芒笼罩在唐三身体周围，对手所有的攻击都如同泥牛入海一般消失不见。在他冰冷的蓝眸中倒映着对手恐惧的眼神，三个对手分别在三个不同的方向。唐三抵挡着他们进攻的同时，身体已经出现在了一名魂王面前。无敌金身的三秒钟无敌的时间足够唐三做很多事情了。在三名对手因他在三人强力魂技攻击下毫发无损而震惊的时候，他的八蛛矛已经刺穿了那名魂师的胸膛，紫金色光芒也同时从唐三双眼中爆发，光芒一闪而逝，最后一名魂王的头就那么炸成了漫天的血雾。迈尔斯已经要疯了，不论是对手恐怖的杀伤力，还是那血红色的第六魂环，都已经令他内心的恐惧达到了极点。当人的恐惧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不再只是恐惧，而是疯狂，真正的疯狂。可是唐三甚至没有给他一个疯狂的机会。无敌金身结束前的刹那，唐三又一次瞬间转移。这一次瞬间转移，他并没有出现在对手背后，而是直接出现在了迈尔斯面前。并不需要消耗多少魂力的第二魂技寄生释放，令疯狂中的迈尔斯重新静了下来。而唐三背后的八根长矛就利用这束缚的时间贴上了他的身体，没有刺穿，也没有吞噬，只是轻轻地刺破了他的皮肤。毒素释放，瞬间的麻痹令迈尔斯完全僵硬。 这是长老的意思。 直到现在，迈尔斯依旧以为泰坦是武魂殿长老，而唐三是泰坦的属下。唐三笑了，笑得很冷， 在一地的尸体衬托下宛如死神的微笑。迈尔斯绝望， 这是我的意思，是我从武魂殿收回的利息。当你想要调戏我的小舞时，你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再见。 血雾爆发，没有吞噬，是最简单的穿刺。八根粗大的蛛毛瞬间穿过一个人的身体，唐三内心中积郁的痛苦在这次杀戮中完全爆发出来。他永远也忘不了小五为救自己献祭时自己的那种无力感，他是要掌握生命，掌握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别人的生命。有过杀戮之都的洗礼，唐三对这一地的尸体没有任何感觉。他抛下迈尔斯的尸体，冷静地将暗器一一收回。远处终于升起了那意料之中的浓烈火光。吃下一根恢复大香肠，遥望远方的火焰，唐三的内心渐渐平静了下来。 武魂殿势力庞大，覆盖面也大，正面抗衡虽然不太可能，但从旁瓦解却是可以的。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